慢靠在我怀中，将你的失落 一首歌里诉说一个故事。 可怕回头已没有办法，最可怕最可怕， 多情岁月讲述故事的手段各不相同， 在心 但只要沉浸在旋律中，就能感受一个个温暖到来的故事。你的心情 让我一个人走，寂寞的路上有你相陪，醒来还有梦。 想快活。 想动也不想动，看着荧幕上的脸孔，有个陌生人出现不过一分钟，他拿着一盏斗篷扮演着一条龙，他带着一脸笑容拥抱平凡的梦，到底他的名字他的生活不懂不普通，没人懂，感谢陌生人陪我偏头痛，漂亮过海带来笑容，直到天地中成为我的大英雄，他能够让我感动，谁管他红不红，他知道自己有用，而谁敢穷不穷，到底他的过去他的未来成功不成功，没人懂，美梦留下太遥远的彩虹，可能来自小胡同的他看不懂，他能够让我感动，谁管他红不红，他知道自己有用，谁管他穷不穷，到底他的过去他的未来成功不成功，没人懂，没人懂， 碎的痛，往事有多重，等你跟我说，时间浪费在哪里，为了什么，爱你让我摸索着你的路，

重来，我也不会改变主意。我选择了你，你选择了我。 Thank you. 朋友一天你说要嫁给一个最像我的人，我牵的小手现在已不怕走远，我对你的爱一天一天只会多一点，还能记得你第一次说爱我那一年，你是我最爱小情人，一想你心我痛，一远行就挂念，你是我最爱小情人，我想到转世间我留恋在从前，我想你会遇到。 坐看风轻云淡，静听贴心关怀，1033听若有情， 天若有情，冷暖相知，欢迎来到天若有情，我是海妮。今天是6月22号星期四，农历5月28。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今天夜间暴雨，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中雨，最高气温24度，廊坊明天中雨转阵雨，最高气温25度，首都北京明天中雨，最高气温24度，晋林天津明天是中雨转雷阵雨，最高气温26度。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另外，明天是周五，我市和首都北京的限行尾号是2和7，请您遵照执行。关于雨天行车的安全提示，停车的时候记得提前减速，轻点刹车，开启停车灯，避免因为急刹车造成追尾。除此之外呢，如果是下起了非常大的雨，千万不要把你的车辆停到地下停车场，也不要把车开到立交桥的底层或者下沉式的隧道当中。如果在水中被困到了车里，第一，解开安全带，解车门安全锁，立即完全打开车窗，安定情绪，进行深呼吸。车辆入水之后，水会快速地涌进车内，这时候水的压力非常大，车内的人很难打开车门逃生，只能当车内充满了水，车门两侧压力相等的时候才有可能打开门。第二，如果没有及时的开窗，可以通过破窗锤来击碎车窗玻璃，让水尽快地进入车内，增加逃生机会。第三，打开车门之后尽快地向旁边游开。最近很多地方都是有暴雨的情况，所以做一些这样的安全提示。不管是什么样的天气，祝你一路平安。感谢收听天若有情，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 这车一开空调就有味儿，一直修不好，真烦呐！去城美啊，设备先进，师傅靠谱，环境也好，解决您爱车各种问题。城美汽车城燕郊电厂桥东2公里六南，0316-3095-777。 喜欢夏天女孩的裙摆，也喜欢男孩跳起来的扣篮的姿态，总有莫名的情愫在空气中发酵。夹杂着冰镇可乐和花露水的味道，在夏天遇见最好的我们，时间也仿佛是被调快的和弦，快乐蔓延在空气中，无边无际。 我在夏天，我爱夏天。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美在聆听，美在生活，就是唱出最美的声音，因为1033。 我的心里有一首歌，常常会在这样一个时候响起，你听。 太美丽的爱情让人措手不及，我的爱才放弃，你远远离去。

少男子汉， 一路为红颜，多少痛未了，一往纷飞烟。人生何其短，何必苦恋，爱人不见了，向谁去喊冤。问你何时曾看见这世界为了人们改变，有了梦寐以求的容颜，是否就算是拥有春天。 剩下些什么？只剩下两滴冰冻的泪水。一滴花豆酒，听一人自醉。一尘落雨，岁月的潮水。还留下些什么？只留下两颗冰冻的眼泪。一颗花瓣是句句伤悲。一颗花决心，今后轮回。伤悲，

感觉又跳动，就让一切都随风。等你等到我心动，我的心情谁会懂？所有真心的感动已消失无影踪。爱你爱你始终，恨你恨你不懂，我付出的心有多深重，反反复复的爱不懂相拥。爱你爱你始终，恨你恨你不懂，我真的等你等到心等到没有梦，所有感觉已阵亡，就让一切都随风。等你等到我心动，我的心情谁会懂？所有真情的感动已消失无影踪。 隔壁班的那个男孩怎么还没进 不安定的气质，我的心狂乱不止。你自由的方式像一个游牧民族，迷得我无爱又痴。我想挽住你的人，却怕留不住你的灵魂。我承认在心中，我最爱的人是你，为你而重来证明我的人生。心中我最爱的人是你，寻寻觅觅，有你生命才完整。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流动的声音和闪烁的灯光驱走了白天的焦灼和浮躁，让身心回归本真，欣赏这座城市的夜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各位好，今天是2017年6月22日，星期四，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国内资讯。中华网消息，国际残联奥委会当地时间19日宣布，中国残联主席、中国残联奥委会主席张海迪获得提名，将作为候选人之一，与另外三名候选人共同角逐国际残奥委会主席。国家质检总局近日发布《质检总局关于进口美国牛肉检验检疫要求的公告》，公告称允许美国牛肉输华，自公布之日起实施。国家标准委近日发布了我国首个公共服务领域英文译写规范国家标准，涉及交通、旅游、文化等13个公共服务领域英文译写的原则、方法和要求，标准将于12月1日起实施。据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网站消息，6月19日，中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发射中心9A广播电视直播卫星。发射过程中，火箭3级工作异常，卫星未能进入到预定的轨道，具体原因正在调查分析。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一首歌诉说一个故事， 回头已没有办法，随他吧，随他吧。 多情虽然讲述故事的手段各不相同， 在心 但只要沉浸在旋律中，就能感受一个个温暖到来的故事。你的心情， 别让我一个人走，寂寞的路上有你相陪，醒来还有梦。 难如登天，我怎不在乎再要多少时间，心若倒悬仍感谢天，我最美的发现。男人或只是表面，其实你心思细薄尽断缠绵，日子久了就明白，纵然终我还是首选。我的唇男人要是真话难辨，我会用你楚楚的言恋，我有几次心不在焉，将这话说得肤浅。男人要是真话难辨，越是在意越是想苦中咽，男人就是真话连篇，不在身边讨厌，没有有挂念。感情是怎么随便，不会将爱恨什么东西，只有你以为我的，让我在你身边。每一年受伤的情，我等着看他是否真的灵验，坚持的心不改变，终然终我会是首选。 Thank you.

向何方，失去你的日子渺渺茫茫，我的未来归向何方，放开你的手才了解什么叫你我。我可以假装微笑，假装无伤、我可以不再眷恋，了无遗憾。你还想我吗？像我现在想你一样，有没有一个充分的理由让我忘你不会牵强，叫我不想你也难。曾经你是我的最爱，为何无法对你从此遗忘，叫我不爱你也难。曾经你是我的最爱， 说要放弃，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我的爱就有意义。

想不会有人了解心里面藏着的痛，我害怕用真心面对这世界，只好越来越沉默。 背的我，你永远为我守。

千里路悠悠，未曾留。心一系，心明月白头。思念的人，那泪长流。 种子是我心里的